中国，我最爱绿色的声音。 北京时间11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面对浩瀚的宇宙，探究蓝色星球的秘密；面对历史的演变，追寻文化传承的脉络；面对纷繁的世界，发现撬动真相的支点，带你找到更好的自己。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 2018年10月29号是第13个世界促种日，今年的主题是战胜促种，再立人生，呼吁公众和患者重视促种症状，仔细查找原因，给予积极治疗，降低死亡率和残疾率，减少并发症，预防促种的再发作，帮助患者重新树立人生信心，共享健康幸福生活。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节目今天播出世界促种日专题节目，嘉宾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神经医学专家秦海强医生。战胜促种，再立人生，世界促种日专题节目，欢迎收听。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知识开讲节目，我是刘莎。知识开讲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在每周六周日中午的11点到12点，在一个小时的时间当中，我们分享不同领域的丰富知识。今天是10月27号，再过两天10月29号是世界促种日。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就和大家来聊一聊啊促种的一些内容。谈到了促种，有些朋友可能会觉得有点陌生，这到底是种什么样的疾病呢？为什么要设立这样的一个健康室？提醒大家，这当中呢不仅仅包括患者，还有普通人，当然也包括医疗机构呀、工作人员以及政府的决策者，要大家注意啊这样的一种疾病。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就邀请到了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神经病学中心的主任助理副主任医师秦海强主任，和大家来聊一聊这方面的一些内容。秦主任您好。 刘莎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所讲的世界促种日的话呢，促种这个疾病的话呢，又叫做中风或者是急性脑血管病，这种发病率非常的普遍，就是我们大脑血液循环的一种疾病。它占多大比例的话呢，是每6个人当中就有1个人在一辈子当中可能会发生这种疾病。这种疾病的发病率和死亡率的话呢，在全球的话是2位的这种疾病，发病率和死亡率非常的高。那么鉴于这种疾病的这种巨大的危害的话，2004年6月24号在加拿大温哥华召开了第5届的世界促种大会。在这个大会上面，来自于全球的神经病学的专家就共同倡议呼吁呢成立世界促种日，来这种讲世界促种怎么去预防，怎么去治疗，然后就成立这个世界促种日。那么今年的话是第13个世界促种日。 很多朋友都知道啊，每年的世界促种日都有一个主题，今年的主题是什么样的呢？ 对，今年的主题的话呢是战胜促种，再立人生。那么什么叫战胜促种再立人生的话呢，包括两方面的含义。一方面，你如果没有在得这个病的之前的话呢，要学会怎么样去预防这种疾病，不发生这种疾病，这是第一层面的意思。第二层次意思是，如果是你不幸得到这种疾病，也不要过度担心，通过现在科学的方法、科学的治疗，还是能够战胜促种，能把促种的危害降低到最低层面，你的生活质量还是会比较高。 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啊，可能大家会听着说刘莎说的一直都是促种，而秦主任说的时候，有的时候说促种，有的时候说的是促种。我真是有点为难这个秦主任了。为什么呢？因为我知道啊，医生在治疗这种病的时候，一直都说是促种，对不 对？ 对， 习惯于说促种。 但是呢，我们播音员主持人有标准的念法是促种，所以大家啊， 一定要注意，不管是念族中也好还是族中也好，我们说的是一个事儿，我就不勉强啊秦主任非得要发这个标准的读音了。那也提醒一下听众朋友，刚才呢我们跟大家说到了啊，今年的这个促种日的主题呢是战胜促种啊，再立人生。其实谈到这一点呢，也和促种这样的一种疾病的它的一个后遗症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前面说到了促种这个词，有不少朋友说诶有点陌生，但是刚才呢秦主任说到了，比如说脑中风啊，脑出血呀、啊、还有那种脑栓塞呀、啊、其实都叫做促种，大家就会觉得啊、哦、我周围好多人啊亲朋好友都得过这个病。那其实这些病也有一个后遗症，会有一些患者他们可能以后行动不太自由，甚至有一些人他们只能坐在轮椅上，是不是也是这样的一种情况呢秦主任？ 对，这种促种的临床表现还是非常复杂的，它是一个大脑血液循环导致的一个疾病，所以说因为血管有疾病然后导致疾病，那么大脑的话呢会控制全身的各个系统的疾病，包括运动系统，比如说得到促种以后大多数是单侧肢体的没有力气，它又控制感觉系统，会有这种肢体的发麻木的情况或者感觉障碍的情况，它呢也控制眼睛的视力，有些病人的话呢眼睛看东西看不见，又是忽视，或者看东西只能看到左半边或者看到右半边只能看到一半，同时的话这种系统也可能会影响到认知功能障碍，得到这种促种的话呢，你如果和他详细谈的话呢，他的认知水平是下降的，有些病人的话呢连简单的加法的话呢都会算错。 说到了世界促种日的设立，我想更是因为这样的一种疾病不仅给患者本人带来了巨大的痛苦，同样也给患者的家庭以及整个社会带来了巨大的伤害。为什么这么讲呢？有一些促种的朋友恢复的是比较好的，但也有些人呢恢复的特别不好。一个人得了促种，他如果是生活不能自理，那么可能是全家人的这样的一个心痛点。我想今年呢世界促种日这样的一个战胜促种再立人生，也是希望大家都能够有一个好的医疗效果，这样的一个提示也是一条鼓励吧。 对，我们说今年立的主题就是战胜促种，怎么样战胜促种的话呢，我们首先要了解一些促种的基本知识，然后的话呢得到促种以后的话也不要过度担心，因为你越焦虑然后还会导致抑郁，这种情绪的变化也会影响到这种治疗效果。 没错没错，说到了这样的一些知识点，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会给大家做一个逐一的讲解。但是节目的一开始啊，我想先把普通人作为这一种疾病啊他们的一些担忧先跟秦主任来说一说，我们先给普通人简单的回答一些他们关注的问题之后咱们再做详细的讲解好吗？ 好。 第一个问题啊，很多朋友都说啊，说我周围的朋友，我发现他们得促种啊，哎，不是说只得一次，有的人呢是第二次脑中风，第三次甚至第四次，而且呢就是一次比一次严重。那所以就请问秦主任了，前面咱们既然谈到了促种有可能能够取得比较不错的治疗效果，那为什么有的人还反复发作呢？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对，我们说促种的话呢，它是一个可预防性的疾病，也是一个可治疗性的疾病。可预防，就是说我们如果采取正确的方法，能够避免大多数能够避免90%的卒中不发生。那么发生以后的话呢，它也是一个可治疗性的一个疾病。我们通过现在的方法，包括一些药物治疗方法，包括手术治疗方法，包括介入治疗方法，也包括康复治疗方法，通过这种综合性的治疗的话呢，能够把卒中能够危害的话能够降最低。而且用现在一些药物的话呢，只要是你合理的去用药的话呢，它能够就是说不再发生卒中，就是能够预防卒中再次发生。一般的话呢，卒中有一个特点，特别是对于中国人来说有这个特点，第一次发生卒中的话呢，我们通常称为小卒中、 哦、 就是说 比较轻的， 对，比较轻的卒中、它通过一些康复训练或者通过自身的修复的话呢，都能够得到比较好的康复。但是你如果这个时候还不再去重视不认识卒中的一些危害的话呢，它可能会发生第二次第三次，每发生一次对大脑就是一个损害，到了后面就会引起严重的并发症，最后有可能会引起死亡。 所以有些朋友认为说呀，只要得过卒中就永远治不好，一次比一次发病严重，这个想法既有对的一部分也有错的一部分。对的一部分呢，就是说呢，你如果不好好控制，你真有可能越来越严重甚至死亡。但是不对的一部分就是说，如果你好好控制，你以后就不发作了，就没有那么严重的后遗症，甚至没有后遗症。 对，这点是非常重要的。 谈到的促种啊，还有一些女性朋友，她们就说这个病 我们家老爷子得过，然后我周围的比如哪个好朋友的啊这个先生得过，说哎，我周围还真很少发现啊有女性朋友得，所以他们就会认为说女性朋友是不得卒中的，哎，这样的一种看法，秦主任您怎么说？ 首先啊，这个卒中是一个很常见的疾病，不管男性还是不管男性也好还是女性也好，你如果不控制自己的危险因素的话呢，比如说有了一些疾病，高血压、糖尿病等不去治疗的话呢，都有可能会发生卒中。这是从一般的规律上来讲，从这个病的性别差异来说的话呢，也确实是像刘莎主持人刚才所介绍的，就是男性的发病率的话呢，比女性要更高一些。这个可能和男性所承受的社会压力会更高，男性的话呢，吸烟的比例更高，有一定的关系。 刚才我们说到了这样的两个常见问题，也是很多普通人啊对卒中的一些应该叫误区吧。那接下来，卒中这样的一种疾病啊，它既然有世界卒中日啊，提醒全球的人关注，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啊，目前在我国的一个发病情况以及全球的情况，请您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好，卒中的话呢是一个很常见的疾病，那么随着欧美国家的话呢，它经济越来越发达，老百姓就是了解卒中知识越来越多，在欧洲或者美国一些比较先进的国家的话呢，它的发病已经成一个逐渐下降的一个趋势。而我国的话呢，随着这种人口的老龄化的趋势，已经生活方式的改善，就是改变，比如说以前现在静坐的比较多，在家里面上网的话呢不活动人比较多，或者吃这些快餐的人比较多，在总体来说，在中国这种发展中国家，这种卒中的发病率还有可能呈上升的趋势。 嗯，您刚才谈到了啊，在一些发达国家，比如说欧美国家，他们的脑卒中的疾病的发病率现在已经成了下降趋势，而像我们这样的一些国家，比如说中国吧，是呈一个上升趋势，主要是和我们的生活方式的改变有关系，是吗？ 对，和生活的方式有很大的关系。 嗯， 但这个发病率的上升的话呢，我们说卒中是一个这种生活方式一个疾病，你如果要健康的饮食，还有这种体育训练，还有得到疾病以后及时到医院里面去诊断去治疗去，能够大大的降低卒中发生，可惜在我们国家这方面做的还远远不够。 秦主任，所以您认为啊，我们普通人在认识和了解和防治啊卒中这样的一类疾病的时候，我们应该重点做一些什么样的事情呢，让我们大家能够做到最好啊别得病，然后即便是得了病也能有一个特别好的疗效呢？ 对对对，怎么样去预防疾病的话呢，其实总体来说是两方面的内容。第一方面的话呢，一定要有健康的生活方式，就是你要是做日常的活动啊，平时一些饮食上面多吃一些蔬菜水果啊，就是这种日常的活动生活方式一定是第一位的，这个不是用什么保健品可以去替代的，这是第一大类内容，就是生活方式的。第二大的话是及时到医院里面去常规的做体检，40岁以上的人群，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40岁以上每年的话呢就要到医院里面去体检一次。体检内容的话呢，最常见的几个内容包括你的血压的情况、血糖的情况、血脂的情况，都要看看你这些东西有问题没有，如果有了问题的话呢，及时去治疗这些疾病，能够大大的降低卒中的发生。 难受，想哭，世界这么大，知识这么多，费尽洪荒之力也学不完呀。 快听北京故事广播的知识开讲呀，用声音讲述生动有趣又富含哲理的知识，用耳朵就能聆听这个世界。FM95.4 AM603 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与各个领域的专家相约，把这个世界讲个明白。 2018年10月29号是第13个世界卒中日，今年的主题是战胜卒中，再立人生，呼吁公众和患者重视卒中症状，仔细查找原因，给予积极治疗，降低死亡率和残疾率，减少并发症，预防卒中的再发作，帮助患者重新树立人生信心，共享健康幸福生活。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节目今天播出世界卒中日专题节目，嘉宾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神经医学专家秦海强医生，战胜卒中再立人生世界卒中日专题节目，欢迎收听。 接下来我们就要进入到重点了，我们要跟大家来逐一的讲解卒中啊这样的一种疾病，其实它是一系列疾病的一个总称。既然谈到了是一系列的疾病，我们很多人也说啊，比如有的人是得了脑血栓，有人得了脑出血，再细细一想啊，你看一个是血栓它堵住了，另外一个是出血它漏了，为什么同样的一种疾病啊，它有这样两种不同的现象出现呢？秦主任，下面您就跟我们大家先来说一说啊，卒中这种病的一些详细情况吧。 卒中是一系列病的一个总称，它总体来说是包括两方面的疾病，一个是缺血性的卒中，它主要是平常我们讲的脑梗死，也就是血管堵了，在血液当中血液不通畅了，这是一大类的疾病。第二大类疾病的话呢，是出血性的卒中，其实这又包括两个，一个是我们通常的说的脑出血，就是脑袋里面有一个血管破了，脑出血，还有一种破裂性的血管破裂性的疾病叫做蛛网膜下腔出血，它破到血管当中有一个腔隙性的一个脑组织，破到个腔隙性的话呢，这个在年轻人当中更多，和动脉瘤的话呢关系可能会更密切一些，我们叫蛛网膜下腔出血。这三大类疾病的话呢，就是卒中的三个主要疾病。 哎，您既然刚才把这个卒中啊做了这样的一个大的分类，那接下来问题要来了，普通人就说我要是得了这三种疾病当中的一种，哪个是最严重的，这个治疗效果最不好的，哪个稍微轻一点，您把这样的一个科普知识跟我们大家说一说吧。 对，这三个疾病的话呢，再重新说一遍，一个叫做脑梗死，一个叫脑出血，一个叫蛛网膜下腔出血。那三大疾病的话呢，都有可能重，都有可能轻，就是对每个人发病的话呢不一样。你如果是病灶比较小，它症状比较轻，和部位也有关系。有的部位的话就比较重，有些病，比如说我们通常认为脑干发生病灶的话呢就比较重一些，这是和病灶大小和部位有一定的关系。这是每个疾病都有可能重，有可能轻。从平均数来说，是蛛网膜下腔出血的死亡率的话会更高一些。蛛网膜下腔出血，其次的话呢是脑出血，相对来说脑梗死的话呢，它就是说特别是第一次它的死亡率和致残率的话呢不如其他疾病那么高。 我们刚才谈到了这三种疾病啊，都有轻有重，如果呢是大致的给大家做一个排序的话呢，是蛛网膜下腔出血是最为严重的，然后的排序呢是脑出血，然后呢是脑梗死，三种疾病大致就是这样的一个排序。哎，为什么都是卒中，我们刚才说的一类病啊，但是他们造成的危害性是有这样的一个排序呢？ 对，因为对脑组织像影响的话呢还是不一样。比如说出血性的疾病，一般蛛网膜下腔出血的话呢会剧烈会头疼，然后它也发生再出血的几率会非常高，它就是说脑组织破坏的程度的话呢相对要更重一些。 而刚才我们说到的脑出血还有呢脑梗死，这两种相对于蛛网膜下腔出血，它的位置啊可能没有那么危险，但是同样啊，您如果特别严重的话一样会危及生命的。 对对对，都有可能会危及到生命。它的死亡率的话呢，在我们医学上各大疾病的死亡率的话呢都是排得很靠前的。 同样啊都是发生在脑部的疾病，也同样呢都是卒中啊这一系列当中的疾病，那这三种疾病啊，他们的症状，也就是在患者出现了这种疾病的时候的表现是一样的吗？还是说有些区别呢？ 对，这个表现的话呢，有些是类似的，当然有些区别。我们先把蛛网膜下腔出血先拎出来单门说。 最严重的这个。 对，最严重的一些疾病，蛛网膜下腔出血它的病因的话呢，第一大类刚才说的动脉瘤，当然还有动静脉畸形的话呢比较多。这个话呢，有可能年轻人会得，也可能是年龄大人都有可能。都有可能得这种疾病，它的症状的话呢是剧烈的头疼的症状会更明显一些。这种头疼的话呢是，就是说之前没有发生过的头疼，这种程度的话呢是非常非常剧烈的这种头疼。这种头疼的话呢，一旦发生，不管是年轻人还是老年人，都要赶快到医院里面去排查有没有这种蛛网膜下腔出血的情况。 非常非常剧烈的疼痛。 对对对，而且是那种全头痛、炸量头痛，这个是比较典型的。当然老年人有时候的痛觉敏感性下降哈，没有那么明显，但相对来说呢头疼症状的话呢也是比较就是严重的一个疾病。这是第一大类疾病。第二类脑出血和脑梗死的话呢，这两大疾病的话呢相对来说症状的话呢差别并不是特别的大。如果早期不做检查的话呢，从临床表现来说是很难以区别的。它的表现是什么的话呢， 他的话呢，有可能有些是比较严重的，比如说像意识障碍啦，这种话呢，人家都会去就诊去。有些症状是容易被大家忽视的，有些症状， 嗯， 就是说开始的话呢，就是不舒服感或者不适感并不是很强的一个感觉，而且这一部分不是很强烈的感觉占了大多数的脑梗死和脑出血70%以上，所以说早期的话呢，你如果忽视这种症状的话呢，就有可能会延误治疗。 其实主要有一个问题啊，你看我们脑部是非常精细的一个器官，不管那里面是出现了血栓也好，脑梗死也好，还是说呢是出现了这种出血点，按道理说应该给我们人类挺强烈的这种反应或者感受啊，可是为什么您说在早期的时候很多患者啊，他们的这种感受其实并不是很强，甚至很多时候被大家忽视了呢？ 对，他的脑部的话呢，他的组织是，就是说脑是很精细的一个器官，他哪个部位受损的话就影响相应的部位的一些损害，比如说他比较常见的会影响到一些单侧肢体的无力，就是像抬不起来，这种抬不起来的话呢，虽然是很严重，但是早期的话呢，疼痛感并不是特别的强，这个的话有时候患者会有抱一种侥幸的心理，哎，我这个不能动是不是过一会儿就能动了，然后他会抱着一种侥幸的心理，说是等等试试看的这种状态，这种是最容易延误病情的。 刚才呢秦主任说到了这三种不同疾病的他们的一些症状，那么除此以外啊，关于这种疾病的症状应该说这一大系列啊，卒中的疾病的症状，您觉得还有哪些是需要提醒我们普通人注意的呢？秦主任， 对，这个是我想强调的一点。卒中症状的话呢，有很多方面，有一些是比较很明显的症状，我刚才已经强调过了，比如说剧烈的头疼啦，或者意识障碍啦，这个的话呢，就是说有些人会去就诊去，大多数人都会就诊去。我今天非常想强调的一点的话呢，就是刚才也讲过，有一些症状的话呢，早期并不是很明显，但这个的话呢，其实占了大多数的这种卒中的症状，这个话呢是每一个成年人的话呢都必须了解的一些最基本的知识，我想给大家再强调一下。这个的话呢，我们现在有一个很方便记忆的一个口诀，叫做中风120口号，中风120。什么叫做中风120的话呢，中风一就是看一张脸两侧口角对称不对称，如果两侧口角的话有一侧口角的话呢，哎，是往下偏了，这是表示是可能是发生卒中了， 嗯， 这是第一。二是什么呢？二是把两个上肢平举，正常而平举的话呢都不会有问题，两侧的话都是一样的，如果在平举的过程中有一侧肢体往下掉，或者甚至就不能抬起，这时候的话呢肯定是就是也是很可能就发生卒中了，这是二。零的话呢是记到一个谐音字，零是聆听语言，让病人说一段话，看看说话的话呢和以前一样不一样，或者是听别人的话能不能听得懂，不管是自己不能说还是听不懂别人的语言，我们都是叫做可能语言发生了障碍，聆听语言过程中发生障碍，所以叫做中风120。有这三个症状的一种两种或者是三种，都应该及时的拨打120或者999，赶紧到医院去急救去。 知识开讲节目这一次安排了战胜卒中再立人生世界卒中日专题节目，音乐和广告过后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 去了东南边，因为我们最浪漫的相片，我又冷落了直觉，原来冲动的情节就是和你

2018年10月29号是第13个世界促种日，今年的主题是战胜促种，再立人生，呼吁公众和患者重视促种症状，仔细查找原因，给予积极治疗，降低死亡率和残疾率，减少并发症，预防促种的再发作，帮助患者重新树立人生信心，共享健康幸福生活。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节目今天播出世界促种日专题节目，嘉宾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神经医学专家秦海强医生。战胜促种，再立人生，世界促种日专题节目，欢迎收听。知识开讲节目今天带来的是世界促种日专题节目，来做客的嘉宾朋友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神经医学的专家秦海强主任。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秦主任就跟大家来详细的说一说促种。前面的时间当中啊，秦主任已经谈到了促种的危害性，也说到了促种它其实是三大类疾病的一个合称，这三大类疾病分别是蛛网膜下腔出血、脑出血以及脑梗死。那这样三种疾病啊，它们有不同的一些临床的症状，提醒大家也要注意，特别是那个120，你要反复的念叨几回120120120。那么一旦啊出现了症状的话呢，要赶快去医院就诊。除此以外呀，秦主任说到了啊，关于脑卒中的一些危险因素，也特别要跟大家来说一说，提醒大家来注意。有的人呢，他们是有一些基础疾病啊，或者有一些人的这个身体，比如说特别胖啊，或者有一些生活习惯不太好，就容易得促种。那到底哪些危险因素是我们特别需要注意的呢？秦主任，咱们在接下来时间当中啊，跟听众朋友来说一说吧。 对，我刚才讲的是应该是病人到医院里面去体检，体检哪些项目的话呢，最基本的对于预防促种来说的话呢，要体检三大类的疾病，一个是高血压，一个是糖尿病，一个是高脂血症，或者叫做脂代谢异常，其实都是一回事儿。还有就是看看有没有心脏病，这几大类的疾病的话呢，和我们促种的发生是密切相关的。 秦主任，您刚才把高血压放在了第一位啊，为什么谈到了脑促种的危险因素啊，这高血压是放在第一位的呢？ 高血压呢，是我们促种的头号的危险因素，大约的话呢，有60%到70%的促种都和血压增高有着密切的关系。那么这个高血压的话呢，无论是在发展中国家，就是比如说中国这种国家，还是在欧美的这种美国啊、欧洲的先进的国家，高血压的话都是第一位的和脑血管病相关的原因。 我刚才特别留意啊，您说了一句话，您说如果是我们大家来大致的估算一下，那么有70%左右的脑卒中的发病跟高血压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啊。为什么血压高了就能让脑卒中的发病率或者说危险因素一下上升这么高呢？ 血压高的话呢，它对这种血管的损伤是非常大的，血管的衰老程度就会大大的提前，血管承受的压力是非常非常大的，就是血压比较高，它对这种血管的内膜的损害就特别高。内膜损害高的话，一个是内膜损害以后，可能一些小的就是血当中物质会沉积到这个血管壁上面，那么沉积时间长的话呢，血管变得硬化，这种硬化的基础上的话呢，它如果再沉积多的话呢，就可能发生一些血管堵塞，这是一方面。同时这种血管壁如果硬化的话呢，它的脆性就明显的增加，随着这种年龄增加，如果在脆性增加的话呢，血管就容易破裂。所以说无论是血管堵塞的疾病，就是脑梗死，还是血管破裂的疾病，脑出血，都是和高血压有密切的相关性。 所以想要预防脑卒中啊，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前提，您如果是因为高血压的患者，控制血压是非常重要的。 对，一定要控制好血压。很多人的话呢，有了血压增高，一个是不体检，就是说他不知道自己血压高还是不高，这个在中青年当中非常非常多见。很多人的话呢，几年十几年都不去查一次血压。另外的话呢，还有很多人的话呢，因为血压增高，很多人没有任何的症状，没有任何的不舒服，他有了血压以后，他不去看病去，或者的话呢，看病以后的话，医生建议他吃一些药物，他先吃药比较麻烦，需要每天吃药嘛，吃药比较麻烦，他不去这种吃药的话呢，这种对血管的损伤就持续存在，等到哪一天爆发的话呢，就是很后悔的一件事情。在这里我也想特别强调一下这种血压和脑血管病的相关性，收缩压每升高10个毫米汞柱，那么促中的相对风险的话呢，就增加49%，就增加50%左右。舒张压呢，每升高5个毫米汞柱，促中的相对风险也增加46%。 这种增加的比例还是非常非常高的。那么这种血压在一天当中会有波动，不同的时间的话呢会有波动，大多数的话呢是清晨的血压比较高一些，就是早上起来以后血压比较高，是一天当中最高的血压。那么清晨时段发生那种缺血性的卒中的时间的话呢，也是相较于其他时间要高，大概高四倍。因此的话呢，我们专家就指出，控制好这种清晨的血压的话呢，可能能够控制大多数的一天当中的血压。 哎，刚才谈到了啊，控制清晨的血压是非常重要的。那其实关于血压管理啊，还有很多的专业知识要给大家来做介绍。我想在这儿呢，秦主任，咱们一个一个的说吧。首先说，如果我们是想要预防卒中的话啊，那我们的血压应该控制在多少，或者说，是什么样的一个数字是合适的一个血压值呢？ 血压的正常值的话呢是140/90毫米汞柱，就是收缩压或者我们通常叫的高压是140毫米汞柱，那种舒张压我们通常称之为的是低压，要是90毫米汞柱，就是说正常的话呢都不能超过140/90毫米汞柱， 就是不能够超过这样的一个指标。那刚才你也特别说到了啊，是这个清晨血压是一天当中啊最重要的一个血压值。那这个清晨血压值的控制都有哪些的建议呢？你跟大家来说一说吧。 对，不管是清晨血压还是其他时间的血压，都是高血压，相对来说清晨的高血压的话呢比例更高一些。那么血压管理的话呢有一些小的建议。那第一点的话呢，还是想强调的是健康的生活方式是最主要的，包括饮食。每天的话呢中国人吃盐比较多，特别是北方人吃盐比较多，那么我们就建议的话呢每天吃的盐要控制在6克，六克盐。如果是你已经有高血压了，应该吃的盐更少一些，要吃3克盐。 就是吃盐的 下。对对对。第二个话呢，如果是有了高血压，如果到医院里面医生建议你吃药的话呢，一定要按照医嘱去吃药去，每天去服药去。然后的话现在其实吃药的话大多数也比较方便，它是一种缓释药，就是每天吃一次或者吃2次就够了，就能够控制一天24小时血压。所以话呢控制好血压，就是说合理的用药物降血压，这个是非常关键的。第三个的话呢还要经常的监测血压。其实我们现在有了很多的电子血压计啦，或者很方便大家量血压，所以说家庭的自测血压的话呢也是非常关键的。因为你测血压的话呢在家里面你可以早上啦、中午啦、晚上睡觉之前一天可以量很多次的血压，看看血压高还是不高。到医院的话呢你只能测一次血压，测血压可能是不够的。 秦主任，接下来问题就来了啊！您刚才说到了啊，大家要管理自己的血压，控制自己的血压。您的意思就是说，什么样的血压我们都能管理，都能控制，还是说有一些血压，比如说他这血压高特别严重，或者说有一些朋友那个家族就有高血压史，他们就认为他们控制不了，到底能不能够控制所有的血压呢？这控制效果是怎么样的呢？跟我们大家简单说一说吧。 对，在专业医生当中的话呢，血压的话基本上是都能控制，只是有时候血压可能控制比较容易一些，比如说吃药的话，吃一种药就够了。有时候的话呢，有的病人的话呢，可能血压就比较高，比较高或者难以控制血压的话呢。建议两方面，一个是话呢你可能要查继发性的有没有原因，比如说一些肾脏的一些疾病、肾脏腺的一些疾病，还有一些其他疾病所导致血压增高，你要知道原发病的话呢就可以控制好血压。还有一些病人的话呢找不见原发疾病，我们叫原发性的高血压，这个时候可能吃一种药还不够，可以吃2种药，可以吃3种药，有时候还要调整药物的剂量。我们只要是在合理的医生的指导范围之内，绝大多数的血压都能够得到良好的控制。 所以别有的朋友说我这个高血压总是控制不好，那控制不好那当中啊可能有很大的原因是您没有真正的想去控制血压。前面秦主任已经说的，原则上所有的血压医生都能想办法给您控制好，控制在一个合理的范围之内。 对的，是。 我们继续来谈啊卒中的重要危险因素。前面已经说到了高血压，刚才呢秦主任说到的第二点啊，糖尿病也是卒中的危险因素。为什么糖尿病这样的一种疾病跟卒中有着这样紧密的联系呢？而且现在据我所知啊，糖尿病的发病率也是越来越高了。跟大家来说一说这方面一些情况吧。 糖尿病的话呢也是脑血管病的一个重要的危险因素。那么得到糖尿病发生这种脑卒中的风险的话呢是正常人的2到5倍，发生的几率也比较高。那么血糖的增高的话，大家知道血里面的糖分如果增加，它其实对血管的内膜的话呢也是个损害，这种损害时间长的话呢就会导致脑血管病的发生。 大家注意啊，我们平常啊 大家吃没吃过那种水果的果脯啊，或者蜜饯什么的，那都是拿糖腌的。你就想，如果您得糖尿病，您那血管里面有那么多的糖，您那血管能好？我觉得啊，好像不应该是那样的，是不是这个道理呢，记主任？ 这种血糖的代谢的话呢，我们说平时吃一些糖，正常的话呢，体内有一些像激素，包括胰岛素的话呢，就把糖给代谢掉了。 嗯， 但是有一些病人的话呢，他这个代谢糖的能力特别特别低，会在血里面储存糖的比较时间长。如果是已经有糖尿病的话呢，吃甜食的话呢是一定要注意的，包括刚才刘莎主持人所讲的吃一些蜜饯之类的一些食品，还有包括一些像饮料，好多饮料是含糖的，也不能多喝。还有是好多，包括好多水果，包括和苹果和梨，也能吃少量的，但是不能多吃。多吃的话呢，也会影响到血糖的增高。 嗯，有一点啊，前面我也说到了啊，现在糖尿病其实也已经是一个高发的疾病了，而且很多中老年朋友或多或少的都会有一些糖尿病。那如果有一些中老年朋友，他们既有糖尿病，又有高血压，然后你说他多危险啊，他将来出现这个卒中的情况。那这个时候既要控制高血压还要控制糖尿病，这两种病同时控制，这难度是不是又增大了呢？ 难度相对要增大一些，每增加一个疾病难度可能要增加一些。但是的话呢，如果是得到这个疾病的话，也不要过度担心。现在医学上的话呢，对于这种控制血压和血糖已经积到丰富的经验，你只要是经常去医院里面该复查去，医生告诉你应该吃什么药物，定时间去复查，定时间化验去，我们都能够良好的控制和血压和血糖，控制好了以后你得中风的几率就比较低。 嗯，说到了这糖尿病啊，其实也要控制这个血糖。那我们在这儿呢，也把控制血糖的一个数字跟大家做一个介绍，也是让大家在牢记这样的一个数字，注意保证您的正常的一个血糖指标。 对，血糖的控制的话呢，我们既要控制它的餐前血糖，也叫做空腹血糖，也要控制它的餐后血糖，就是说餐前和餐后都要控制。那么餐前控制在多少的话呢？我们一般是餐前控制到6毫摩尔每升以下。餐后的话呢，我们要控制到7.8毫摩尔每升以下。 虽然前面呀、秦主任再次啊把控制血糖的一个指标跟大家做了介绍，但是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啊，你就会发现很多人其实，尤其是早期的糖尿病的患者啊，他们对自己得了这种病啊，甚至说让他们控制，他们好像说这我又没什么症状，我也没怎么着，你就让我好好的吃药或者怎么着，他们其实挺反感的。我不知道秦主任在您的临床过程当中啊，这些早期糖尿病患者他们的遵医嘱的这样的一个程度，还有他们对这种病的坚持治疗的程度，您的感受是怎么样的？ 对，我的感受是很多人确实对这个血糖增高的不太重视，很多人的话呢根本长期到不去到医院里面去化验这个血糖指标，因为这种糖尿病的症状的话呢，去除非到晚期都会就是症状相对比较明显，包括口渴的症状会特别明显，或者消瘦症状明显，早期的症状都不是特别的明显，或者就没有症状，有症状也是轻微的一些头晕的一些，就是说不是特异性的症状，很多病人的话呢就不去重视去。但是的话呢，在我的门诊当中，我给病人开一些体检的话呢，发现很多病人的话呢，一来以后体检血糖非常非常高，病人拿化验单都特别惊讶啊，我的血糖为什么这么高啊？我以前怎么从来不知道啊？很多这种情况。 秦主任，那现在就是问题出现了，他们知道了这种情况以后，那您也跟他们说过应该用药治疗啊，应该坚持治疗，那他们后来做出的反应是怎样的呢？ 这个每个人反应也是不太一样的，其实在中国当中也有这个不太好的习惯，很多人知道有自己的糖尿病，因为症状不是很明显，他不积极的进行治疗，包括这种药物治疗，他进行的不太积极治疗。那么不积极治疗的一个后果是什么的话呢？两方面，一个是发生卒中的风险特别高，刚才说的是正常人的2到5倍以上，这是一方面，几率特别高。第二方面是得到卒中以后的话呢，他的症状的话呢会更严重一些，包括自己的瘫痪啊，包括这种那个就是各种方面的症状的话呢都会更严重一些，而且在死亡率的话呢比那种非糖尿病的死亡率也要更高一些。总的来说就是说，一个是发病率越高，发病率更高一些，病情更严重一些，死亡的概率会更大一些。 师傅，您的知识渊博，博古通今，众私塾学堂之中想必已经 三人行必有我师焉，你还没听过知识开讲吧？令为师受益匪浅呐！ 哦， 世上竟然有比我们学堂还厉害的，我要去听听。 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电波中的知识学堂。2018年10月29号是第13个世界促重日，今年的主题是战胜促重，再立人生，呼吁公众和患者重视促重症状，仔细查找原因，给予积极治疗，降低死亡率和残疾率，减少并发症，预防促重的再发作，帮助患者重新树立人生信心，共享健康幸福生活。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节目今天播出世界促重日专题节目，嘉宾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神经医学专家秦海强医生。战胜促重，再立人生，世界促重日专题节目，欢迎收听。我们继续来听秦海强主任谈促重的危险因素。前面呢，我们说过了高血压，也说过了糖尿病啊。秦主任说，还有一大块也特别要提醒大家注意，这就是血脂异常。我们怎么去理解血脂异常啊？应该一大串的数据，是不是这样呢，秦主任？ 对，血脂里面包括很多的成分，包括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总胆固醇等一些指标。那么血脂的升高也是继高血压和糖尿病之外第三大的危险因素，我们和糖尿病和高血压合称为是三高。那么血脂增高的话，也是每年都要，就是说是否有血脂增高，每年应该去医院去体检一下，看你的血脂高还是不高。那么好多人说，那我血脂到底应该控制到什么水平呢？这个的话呢，一定要在专业医生的帮助之下来控制，因为血脂这个指标的话呢，是因人而异的事，它就是说有些是低危的危险因素，就是你如果没有高血压、没有糖尿病，其他危险因素都没有，这种是低危的。低危的话呢，可以把那个血脂的话呢，可以就是指标控制相对比较宽松一些，比如说低密度脂蛋白可以控制到3.4毫摩尔每升。那么你如果有危险因素特别多，各种危险因素都得了，生活方式也不太健康，这个时候我们称为高危的，这个我们医生的话就会建议你把那个血脂的话呢控制得更严格一些，把低密度脂蛋白控制在 2.6毫摩尔每升。如果已经是极高危的危险因素，就是比如说已经发生过脑血管疾病，而且和这个动脉硬化有密切的相关性，对这一部分人群我们称之为极高危的人群，这个时候的话呢，我们医生会建议你把那个血脂控制得更严格一些，低密度脂蛋白应该控制到 1.8毫摩尔每升。所以的话呢，你到医院里面去看疾病的时候，你应该把化验单给医生看，而不要说正常不正常，在这个时候是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是因人而异进行治疗。 很多朋友都认为这个血脂异常啊，应该是体重比较大的朋友才会出现的，所以啊，有一些比较瘦的朋友，他们拿到了化验单以后说，哎，大夫，你看我这么瘦，身上都没有多少油，没有多少肉，怎么这一血脂异常啊，我这血里面哪来的这么多油啊，这个问题该怎么回答呢？秦主任跟大家来说一说吧。 对，血脂里面的指标特别是这种低密度脂蛋白和脑血管病的相关性。那么低密度脂蛋白增高的话呢，其实虽然是和食物有一定的关系，但是关系更大的其实并不是这方面，而是肝脏的代谢，就是和自身的体质是有关系的。所以的话呢，这个和胖瘦的话呢没有绝对的相关性。有些胖人的话呢，得这个血脂异常的比例相对会更高一些，但是我们也见到很多的就是比较瘦的人，经常做体育锻炼的人，体重控制很好的这种人的话呢，也很有可能得这种血脂异常。 也就是说您血管里面啊，这个血脂高，一方面有可能是您身体里本身这油啊就多，脂肪就多，所以导致血管里面它也多。另外一方面就是说呢，您这血管它的功能不太好了，本来里面那个血应该是健康的，现在您把这个多余的油脂排出去这套机制它不太管用了，所以虽然您很瘦，但您也非常有可能是血脂异常了。我们刚才谈到了促重的危险因素，还有一个重点啊，就说到的是心脏病。哎，有一句话说心脑血管疾病，所以刚才我们说到心脏病一下就和脑血管联系起来了，这是一套系统是吗？ 对，是一套系统。那么心脏病的话呢，就是说它的危险因素大多是和脑血管病也都是一样的，就是心血管疾病和脑血管病的危险因素是都是一样的。控制好脑血管病，同时也就控制好心血管疾病了，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的话呢，心脏疾病，因为心脏是一个泵血的一个输出的器官，那么心脏上有了疾病以后，比如说心脏上面就跳动不规律，我们叫做心房颤动，颤动的不规律，这种不规律的心脏跳动的话呢，很容易形成一些小一些小的像血栓。这种血栓在心脏上的脱落的话呢，随着血液循环到了头脑里面去，就会把脑袋里面血管堵住，就会形成一种这种疾病，我们叫做心源性的脑梗死。 所以我们其实可以这样去理解啊，如果您的脑卒中的发病危险非常高的话，您的心脏病的发病率其实也低不了。那么大家呢，在预防或者避免啊脑卒中的危险因素的同时，也是在避免心脏病的发生。 对，没错，这两个疾病是像个难兄难弟一样，是要高一起高，要低一起低。 嗯，其实在这也应该特别提醒，有一些心脏病的患者，可能呢他这几年光顾着去看心脏病，他忽视了他的这个脑部的这个血管的这样的一个疾病，是不是也应该让他们去做一些相关的检查？虽然他还没有症状，但是也可能他的危险因素已经是比较高了呢。 对，得到心脏病的，因为发生脑血管病的几率比较高一些，这个时候可以到医院里面去体检一下，看看你的脑动脉有没有问题，包括近脑的动脉，就是颈部的血管，看看颈动脉有没有斑块。这个因为检查起来检验易行，我们做个颈部的血管超声，或者经过脑的一个颈部超声多普勒检查，这个检查都是无创的，对身体来说没有什么损害，而且能发生一些很多的这种疾病。所以说有心脏病的病人也应该到医院里面去查一下你的脑血管健康不健康。 嗯，我们这一次的世界卒中日专题节目已经进入到了尾声了，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啊，秦主任还有什么补充的内容，或者说提醒给普通人的内容吗？ 首先要认识这种疾病，脑血管病对人体的伤害特别大，在目前的社会的环境当中，它的发病率是比较高，但是不要丧失信心。如果你了解一些脑血管病的预防的知识，你能够预防它的发生。如果是万一不幸得病，不管是自己得病，周围的亲戚朋友得病，或者甚至是路上这样一个陌生人得病，你都要尽可能去帮助他。最后你认识卒中的话呢，你就应该把这个病人及时的送到医院里面去急救去，通过一些合理的治疗，能够大大的降低卒中危害。我们也希望每个人活得更健康更长久。 感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神经内科的专家秦海强主任的详细介绍。关于卒中呢，我们就聊到这里了。下面呢，我们再来说一说啊，最近发生的一件事情。很多朋友都知道，在上周举办了第六届国家癌症中心学术年会，由国家癌症中心、中国癌症基金会和北京肿瘤学会主办，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承办的第六届国家癌症中心学术年会在10月19号到20号举办。大会内容丰富，议题广泛，包括有2018年国际肿瘤防控大会、第28届全国肿瘤医院管理学术大会、国际肿瘤临床研究焦点会议、国际肿瘤大数据应用论坛等等的内容。本次会议呢，也正式赶上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建院60周年，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60周年纪念大会也在20号的上午揭开了帷幕。在19号召开的2018年国际肿瘤防控大会上，国家癌症中心主任、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院长贺杰表示，尽管过去10年我国癌症5年生存率提高了大约 10%， 已经达到了 40.5%， 但是仍低于发达国家水平，与此同时还存在着城乡差异大、地区分布不均衡等挑战，癌症防控形势依然比较严峻。早日攻克癌症是全国肿瘤科技工作者的共同目标，集中优势力量开展疑难高发癌症专项控制是目前面临的艰巨任务和巨大挑战。贺杰还介绍说，我国癌谱呈现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共存的现状，以发展中国家高发为特点的食管癌、胃癌、肝癌等高居不下，以发达国家高发为特点的肺癌、结直肠癌、乳腺癌等迅速上升。2017年肿瘤登记年报显示，我国癌症发病大约是有 380.4 万人，发病率是10万分之 278.07， 年癌症死亡大约是 229.6 万人，死亡率大约是10万分之 167.89， 近15年来发病率增幅大约 3.9%， 死亡率年增幅 2.5%。